咗自由風，自由風之後咧嚇，開始今晚嘅收下嘅燒麥一得仔。 冇。 讲好啦，开始今晚嘅首下流程啦。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啊。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哇，有由朝见到一哥见到晚啊，有啲厌啊。 哦，冇办法啦，因为我哋个节目其实由朝头早九点几已经开始做紧一啲嘅 筹备工作 啦。例如今朝我哋出咗去新界都比较偏远嘅地方做访问啦。 系啊。 咁然后做完访问之后，我同阿队长再翻去再度下今晚嘅节目啦。咁然后再做啲 preparation 啦。 系啊。 咁啊，所以我哋其实每日都系为咗呢个节目投放咗好多嘅心血同埋精神嘅。 又要再讲啊！大家成日以为我哋你哋好简单啫。八点翻嚟讲两个钟就走啦， 其实唔系噶，其实唔系噶，系啊，所以我知道有好多同事系听紧嘅咁样咯， 系啊， 高层又听紧， 有啲监制今朝仲跟埋我哋出去， 系啊，监制都好勤力噶， 系啊，好啊，开始今晚嘅收发流程啦，大家好啊，咁啊。讲下啲即近期咧喺我生活当中经常遇到嘅事情啦，咁即系琴晚咧就讲咗嗰啲个叫做小学毕业嘅三宝啦吓，即系毕业礼、谢师宴同埋放榜啊。咁我想讲咩咧？咁其实咧喺呢段日子咧，我都几经常咧就游走啲学校，因为有啲学校嘅毕业礼咁啊，小弟又有幸去出席啦。咁其中有一日咧，话说咧喺港岛东区嘅一间学校咧，小弟就。即系同啲学生同学仔就分享一啲即系生涯规划咁样样啦。咁因为而家咧其实就临近暑假，咁我谂咧有啲学校咧有部分嘅学生就已经放假啦。咁好啦，咁当我离开嗰间学校嘅时候咧，我发现咧喺个即系对正学校门口当眼处嘅一个栏杆上面咧，就坐咗一位年轻人喺度。咁我谂应该咧就系佢我估啊有两个可能性嘅啫，就系、是、应该佢离开学校冇几耐，或者系嗰日佢唔使翻学，佢坐咗喺学校门口。 哦，着便服嘅， 着便服，而且着得相当系喺佢个 generation 嚟讲，我谂系叫做潮少少嘅，即系例如系有啲链喺个身上面啦。 哦， 佢又唔似嗰啲坏分子嘅， 系系系。 只不过我觉得佢系专登有少少 dress up 咗。唔知喺学校门口等乜嘢？ 哦，咁啊，表哥嚟接放学咯， 又唔知系唔系啦，可能系表哥或者契哥或者系嗱，我第一个谂咧，其实我又未去谂到，因为我唔知一哥咪有呢啲经验啦，即系表哥接放学 接放学 啊，系啦，咁我唔知系咪啦吓，咁但系咧，反而令我谂起嘅就系、是、啊，呢位同学仔佢系咪已经即系离开咗校园，今日系准备翻去探先生咧？嗱，点解我会咁讲咧？就因为咧，我勾翻起我即系当年咧，即系放榜过后啦，即系会考放榜过后啦。咁我哋或者离开校园之后咧，其实就会有一系列嘅呢啲叫做翻学校探先生嘅一啲嘅活动噶啦。我唔知而家仲兴唔兴，或者你哋嘅年代兴唔兴啊？咁嗰阵时咧，会有一啲咧比较愚昧嘅心态嘅，就系、是、我日日都要着校服翻学，我而家翻嚟探先生，我一定要着到好耶咁样。即系好似唔知叫做一种叫做话俾老师听，我大个仔啊，我而家着啲好潮嘅嘢翻嚟啊，咁你就会将屋企嗰啲好似好潮啊，或者平时你喺学校唔俾 gel 头啊嘛，咁我就 gel 行个头翻嚟，有一种嗱，其实又唔系嗱，嗰阵时未出嚟做嘢嘅，咁你又唔系有啲咩名望啊，咁你翻去都系，总之都系翻去，其实都系揾下啲老师倾下偈，吹下水，但系咧，当你发现你自己可以着一套去街衫。大摇大摆咁样行翻入去学校，甚至乎系走入去同啲老师倾偈嗰阵咧，你就会有一种，嘿我而家出嚟做嘢噶啦，嗱，你冇咩即系嗰种嗱，嗰阵时候有我呢种好幼稚嘅心态啦。我当日见到嗰位嘅年轻人，佢系咪咁咧？我唔知道，只不过我觉得佢嗰身丧装束咧，就有啲唔系即系嗰个感觉啊，就有啲似我当日都要着翻啲好耶嘅衫，搞到个头金金地啊！ 哦，即系你已经翻去嘅时候已经系金金嘅。咁咁地頭， 好似係，因為我已經去咗大陸讀書，再差唔多定係差唔多準備去外國讀書咁上緊啦。咁總之有呢啲咁嘅經歷啦。首先我想問下兩位啦，你哋有冇一啲即係回學校探老師嘅經歷？而你哋當時嗰個心態同埋裝束係點嘅咧？ 啊，德國人先啦。 我咧嗰陣時咧，通常翻學校咧，因為畢咗業之後咧，我哋個學校嘅傳統咧。系会搞一啲运动比赛嘅，就一啲系救生会同师生咧嚟一个激烈嘅比赛，可能系篮球啦，可能系足球。所以咧嗰阵时毕业完咧，好初段咧，其实翻去同 老師比賽踢足球又好，籃球又好咧，仍然有一種競爭嘅心態嘅、 哦。競爭 係啦，因為當陣時咧喺學校嘅時候咧，經常就俾老師責罰啊，又俾人訓話啊，跟住又俾老師指指點點嘅時候咧，其實個心係仍然有少少叛逆嘅心態嘅，即係翻到嚟啊，我用另一個身份翻到嚟， 冇錯啦， 我就大大力射你。 唔係有嗰種咧，你係就我就係咧， 唔係即係射你個龍，射你個龍門啫。 我記得有一幕咧，嗱唔係我做噶，即係我 係足球場上定係喺婚宴嘅嗰種射龍門先。 足球 撞柱 撞柱。 我想講咧，就是、其中我記得我頭一兩次翻去學校，所謂探老師啦，咁我梗係火拍幾位同學啦。咁有啲咧，即係對於部分老師，特別係訓導主任咧，嗰、那個仇恨好大噶嘛。嗰啲真係會咁樣點樣咧？即係著咗套去街衫喺操場度，譬如嗰個訓導主任叫井 Sir 啊，專登係咁樣嗌井 Sir。点啊！即系下个潜台词就系罚我一笨嗰下，嗱我冇嘅，我冇嘅。但我头先讲过，就见到嗰啲学生，佢有呢一种感觉啊，令我勾起。 哦、啊，我又冇呢种、啊，即系因为即系小弟都系一个即系升上中学嘅时候都是一个品学兼优嘅同学仔啦。 嚟到港台之后唔系 咁通常翻去咧，我哋嗱，因为有两款嘅，即系有啲同学仔咧好心系母校咧， 就买晒蛋挞啊， 系啦，或者系个时间啊，即系有啲可能佢哋心系母校咧，就可能无啦啦礼拜六就翻去探一探 Miss， 或者礼拜五放学咁，然后就翻去兜个圈探一探，或者可能我记得有啲篮球队队长咁啊翻去帮手，即系叫做训练啲师弟啊师妹咁样啦。咁小弟呢啲咧，即系相对地，即系游出呢个嘅大学嘅公海嘅时候，就会逍遥自在咧，系通常喺啲特别嘅日子先至会翻去母校嘅。即系咩事咧？即系例如陆运会，哦咪翻去探下老师咁样咯。咁又冇特别，因为陆运会大家自然嗰个气氛。就係好 casual 啊，好隨便，或者大家當半個遊樂日咁去，咁所以大家翻到我打個招呼咁樣。但我比較深刻印象係幾時咧？我哋會特登揀咧開放日嘅時候翻去。 哦， 即係每年咧學校都有個開放日 ，open day 係啦。咁個開放日咧嗱，而家我唔知而家呢個年代係咪啊，或者阿隊長個年代叫 open day， 我哋嗰個年代咧每個 open day 咧係有個主題嘅，即係例如今日。是叫 Science Day， 咁就所有即係同科學有關嘅實驗室咧就要開放，然後就俾附近嗰啲 街坊啊，或者準備啲小朋友要嚟讀書嗰啲家長啊， 咁就嚟睇下哦呢間學校嘅師資係點樣啦，咁啊有啲小遊戲玩下，咁或者有啲叫 Language Day 嘅，咁就可能有啲中英文嘅攤檔啊，有啲普通話嘅攤檔喺度，係啦，咁我哋會特登揀嗰啲日子翻去嘅，咁我哋翻去嘅時候咧就係、 是、搞事。 又唔好话搞事， 跳机 就了解下 啲师弟，你我唔知你老嘢啊， 就了解下究竟时下年青人嗰啲实验系点样嘅，即系例如我记得翻到去嗰个 Science Day 咁样，咁因为我哋点解要特登拣嗰啲日子翻去就系、是、我哋有经历过啊，即系我中六嘅时候有份搞呢个 Science Day。啊！三年后嘅嗰啲师弟妹唔认得我哋啦。啊！究竟你哋搞 Science Day 搞啲咩咧？翻嚟睇下，哦，你可唔可以讲嚟听下？究竟 最用英文啦，啊，Can you show me how to do it？ 或者哦，点解会有呢个嘅 vacuum 效果喺度咧？咁啊，biology， 哦，点解呢个嘅细胞同嗰个细胞有啲反应咁样？然后就问下啲师弟妹。咁因为我哋做过嗰啲叫做工作人员，我哋知道其实背后有篇稿。 要读噶嘛， 即系例如我负责嗰个实验系 photosynthesis 光合作用，我就会，但其实光合作用咧就系因为咧植物入边有绿叶素，咁然后绿叶素咧 又 点样 光啊，点样 系啦，咁我哦。咦，咁但係绿叶素你觉得点解叫绿叶素就考下啲师弟。明明我哋都知道嗰篇范文，但就係要考下啲师弟嘅。咁大概同佢哋即係磋商啊，切磋下一两版之后呢，咁我哋都会行返一个即係叫做安慰嘅政策嘅。加油加油，我哋嗰时都俾阿 Sir 咁样称过嘅、啊、你都得㗎、啊、大个你都 OK 嘅咁样。咁然后咁就即係兜个圈玩下，咁之后即係同啲即係师弟妹玩完之后先至去即係叫做去学校搵返啲老师影相啊又成嘅。咁我觉得最期待或者最开心呢，就係、是、以前敲教师室嗰道门呢， 是 你唔可以装嘅。即系一装咧，坐角落头嗰个 Miss 或者个阿 Sir 就话装咩呢度？ 露啤 呢度唔可以装噶。咁但系我哋即系而家已经做咗学生啦嘛，行入去 咦，阿陈 Sir 咧去咗边啊？咁样即系直接行入去，即系当然都系敲门啦、啊。咁但系都会即系行入去装多两步啊。咁今次啲阿 Sir 就冇得话我哋啊，翻嚟咯，衰仔。咁然后就大家喺度 friend 咗，又倾下偈啊。 即系其实我又几中意呢种感觉嘅，因为咧嗱，即系大家喺学校嘅时候就大家即系各为其主啦。你又系训导主任，我又系学生，咁我头搞唔掂，你都系要整我噶啦。大家都明嘅。但系咧好得意嘅，即系当你脱去校服，你出嚟做嘢咁先算啦。嗯，啲阿 Sir 同埋 Miss 啲面口唔同晒噶， 系啊， 喂，点样仔？喂，捞紧咩啊？ 同埋咧，有啲以前嘅禁区咧，你唔去得，你而家去得。 譬如教师嘅洗手间， 系啦，嗱，教师洗手间我哋就未去。我哋例如系咩咧？即系因为我嗰阵时读 science 噶嘛，咁呢个实验室嘅后门咧，其实系储存咗好多一啲化学品啊，或者学校教学嘅器材啦。咁理论上你唔入得去噶嘛，读紧书嘅时候。但你做咗呢个救生嘅时候咧，就行入去话，咦，好耐冇啊，同阿陈姑娘，即系例如佢系呢个嘅实验室嘅 assistant， 系啦 assistant， 诶，好耐冇同陈姑娘倾偈，你系人生第一次步入嗰、那个叫做后备嗰个 store room 或者嗰个准备室嘅时候，哦，原来呢度摆咗呢堆嘢，哦，原来系咁样，又或者行去停车场。平时你唔可以行去停车场嘅，今日行去停车场，哇，阿 Sir 揾好多、啊，揸到呢个牌子， 靓车、啊， 呢架车都唔平嘅，即系真系可以咁样同啲阿 Sir 喺度玩啊。然后我直情有问，啊，你平时去边度休息啊？系咪就系停车场呢啲位置唞下气啊？咁啊，了解一下咁样咯，咁、就即系倾下呢啲话题咁样。 系阿德仔咧， 我记得咧，其实仲有一讲嘅，因为咧嗰阵时话初段嘅时候就有啲即系 竞 技，系啦，竞技嘅心态啦。咁其實咧，當陣時咧，仲會係特登扭個阿 Sir 嘅，即係扭完一次之後咧，翻轉頭再吸多佢一次，即係扭到佢攰為止。 好深仇大恨喎、啊！ 係啦，但係初頭係真係咁樣嘅，但係慢慢咧，我諗過多三四年左右啦，真係大專畢業咧，再翻去嘅時候咧，反而係另一種心態，係真係一種好似老朋友嘅聚舊，同埋係為咗真係唔係踢波啦。是纯粹聚旧同埋影嗰张大合照咯， 系， 因为咧其实都我记得嗰时中学嘅老师都真系一把年纪嘅嗰阵时，咁、其实咧可能每一年咧都会见到救生会嗰啲媒体专业入边咧都有啲唔好嘅消息，就话啊嗰、那个阿 Sir 可能又唔舒服，系病咗啦，咁样可能喺医院，咁但系每次翻去嘅时候咧。可能病咗阿 Sir 咧，都仲喺度嘅，只不过佢可能已经年纪老埋啦，可能已经系有啲愁水潮水喺度。咁但系我哋都系抱住一个反而系真系探老朋友嘅心态去聚旧咯，就系珍惜每一个机会。 哦、德国人讲呢个咧，都系后期有段时间都翻得去母校，即系翻妇女会嘅时候，翻得几密嘅一段时间，几时咧？就系、是、大家大学毕业嘅时候啊，因为好想攞翻嗰件毕业袍。翻去母校嗰度影相嘅，即系尤其是去翻嗰个礼堂嗰度，坐喺平时嗰个礼堂唔 suppose 俾你可以坐喺个台边。咁而家咧就大家着住件大学毕业袍，可能有啲系港大嘅同学，有啲中大嘅同学，但系大家聚首翻一堂喺嗰个礼堂嗰个台边嗰度坐喺度咧，你会觉得嗰张相好有那些年嘅感觉嘅。系啦，咁然后啲老师咧，我觉得老师系特别，即系个感觉又再些少唔同，即系平时你翻去探下阿 Sir 啊，开放日翻去同佢倾下偈，同佢真真正正见到 你毕业， 你毕业 系啊， 哎呀，真系毕业啦，出嚟想做啲咩啊？哦，谂住再读书好啊，咁佢嗰种欣慰嘅眼神咧。是有少少唔同嘅，我觉得。 你终于明白佢系锡你嘅。 唔系，咁都锡嘅。系啦，咁所以我系几中意翻去影毕业相嘅嗰两三次嘅嗰个气氛咯，同埋啲校工，同埋另外除咗即系探老师之外，就系、是、啲校工咯。 系， 即系 好好人嘅，其实啲 系啦，好多校工都好人嘅。我哋嗰阵 达叔啊嘛，系嘛？ 达叔， 达叔， 咚咚咚咚咚。 尤其是我记得嗰阵时咧，有个叔叔咧。是相对地比较恶啲嘅。即係例如可能我哋打完波啲水樽冇抌呢，咁佢就会即係就闹下我哋啊，又即係总之嗰个校工叔叔呢四隻字潮州怒汉 feel 嘅。係啦。但係你当隔咗五六年返去嘅时候呢，佢就会话唔闹你哋啊，你哋点会执返好啲嘢啊，又系我数。咁又同啲校工又 friend 咗呢，又另外一种感觉嚟㗎。 係啊，睇嚟大家都同母校嘅关系几好㗎。 好 OK 噶嘛 ？OK 嘅 ，OK 嘅、OK ，我自以為 OK 啊， 我都 OK 嘅，因為點解咧？即係頭先講嗰啲嘢就唔係我做過去，我而家有個 friend 咧，仲搞笑嘅，咁咧唔知點解咧？即係當你人大咗咧，你好想俾啲老師 feel 到你大個仔啊！咁我其中一位同學咧，佢咧喺中五畢業之後，佢第一件事咧就係走去揸 4 van， 即係鴨機嗰啲啊，跟住咧佢抌咗個鴨機啊，翻學校停車場翻低，哎，翻嚟啦咁樣，即係當然係搞笑啦，但係。我有即系我系一个都翻母校翻得近年少，因为我嗰啲老师都陆续退休啦，基本上我退晒休，即系成间学校冇人识我啦，基本上。咁喺早十年或打前嘅时间咧，其实我系几中意嘅，即系翻母校一嚟就有阵时会约啲老师饮下茶聚下旧啦，二嚟咧就算。譬如三更半夜咁先算啦，即系学校闩晒门之后，有阵时候我系会专登揸部车上去学校嗰度，因为我几怀念我自己嘅中学嘅生活。咁所以有时间咧，以前我都会翻去母校。譬如今日晏昼我都先至同我嘅其中一位中学老师，即系大家倾下偈，出嚟探访下咁样样啦。其实都几开心噶。 因为我最近咧小弟就有份参与大学嘅一个活动啦，咁就准备搞一个叫救生会，咁小弟可能有份参与咁样啦。咁我哋当中有个师兄咧，系大我十年嘅，即系理论上我读书嘅时期咧系冇同佢重叠嘅。咁、大家但系咧就喺嗰餐饭即系认识嘅时候就讲起，咦，你都系呢位姐姐照顾你啊？系啊，我哋都系呢位姐姐，即系例如我哋嗰阵时宿舍会有啲工友姐姐，咁、我哋嗰阵我嗰层咧就系叫薛姐，啊系啊，我又系薛姐照顾我哋噶。佢仲會喺我哋飲大咗兩杯嘅時候煲粥俾我哋食啊剩啊，咁但係就係靠呢啲工友叔叔啊、工友姐姐或者啲老師串連翻，哦係啊，我都係佢哋照顧出嚟咁、樣。 學校門口只狗唔係你做㗎，係 咪你？ 我見你好尷尬啊！喂、就係嗰種咧有鄉里嘅感覺，係係係。講埋呢個故事先。咁話説有一日咧，即係講開又講啊。咁我有一日咧，我喺屋企坐 lift 喎，即係翻唔知湊我女落去坐校車。咁啊嗰日係翻學時間，咁啊突然之間咧。就喺我嗰层咧，我发现一个后生仔，即系我谂十四五岁到啦，系着住我当年同一套校服、哦，咁、大家一齐入 lift， 我就忍唔住打斗佢啦，咦，成记仔、哦，跟住我就话我都系啊，就系同阿一哥讲嘅一样啦，咦，边个阿 Sir 仲冇喺度教啊？阿范老仲冇喺度教啊？诶，我当年个 P.E. 阿 Sir 都仲系可 Sir，、哦、你又系可 Sir 啊？即系嗰种咧，喺 忽然有种亲切感啊，又 咪就系同乡咯。好，跟住就開始講，阿、大叔仲有冇喺度做校工啊？穿我只狗唔係嘛？即係嗰下咧，突然之間咧，你就會有一份莫名嘅親切感喺度，就係嗰種校友啊、同鄉嗰種感覺咯。幾時翻去再行下咁啊？ 哦，嚟紧又救生会开会啊，小弟可能有份做干事啊， 干事 干事啲啊， 咁事唔同往日一个。 你我当天个个休止顽皮，去到今天也算完结。有过轰烈时期，为求平静结尾。难题若有，即管出声，我会撑起你。看过漫漫人潮，怨恨别离。十晚走过半百危机，与我不需客气，无聊事亦铭记。老了某天，远有亦想有你。你斟杯清酒，共你可欢喜。世界压迫你争气，凡人仍大说道理，无人问你那异国阴雨天气。怀赤子的心总有光，经得起跌宕，哪怕遍境方仍四位。四方聚散间，说说见踪，摆收拾敷面具，你一了解放，如赤子。 繁忙每日是梦，偶尔假笑，偶尔伪装，朝尽生命回落，难挨是渐看破，原来尚有你大笑给我释放，怀直子的心总有光。 呢首歌嘅歌词都几啱嗰啲老师同学生嘅关系啊。好，带嚟有壁科嘅赤子们啦，咁啊一阵间翻嚟咧就继续有欧阳震华啦，咁啊今日咧就会讲一号皇庭都同苏永康有少少关系，咁啊佢主要就系讲咧同阿陈秀文姐姐嘅合作，大家一定要听下呢、這个好好笑嘅呢、這个啊， 系， 好啦，咁啊跟住之后今日有特别嘢听我一个， 哦系啊，因为收到好多听众嘅要求，就想听翻我哋星期六唱片展嘅现况啦，咁啊小弟就决定四只字。从善如流、啊、所以成功争取咗所以转头返嚟九点钟之后呢就有机会 开始 九点半就可以听到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新一期綠置居計劃下星期四起至8月6日接受申請，涉及九龍灣黃志苑2576個新建單位，並重售早前兩期的剩餘和租置計劃回收單位，所有單位以市值六折發售。黃志苑單位售價介乎115萬至349萬。房委會說將實施兩項優化措施，包括向前两次曾连续申请綠置居而未能够成功购买单位的申请者多分派一个抽签号码，以获核实通过详细资格审查的公屋申请者亦都可以选择申请绿表资格证明书，购买房委会或房协的资助出售单位，以代替公屋编配。受房委会已公布公屋清拆计划影响的租户，即是彩虹村碧海楼、金碧楼和丹凤楼，以及华富村华安楼和华乐楼，若果选择购买资助出售单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以在今次较其他申请者优先拣楼。一架经港珠澳大桥入境的货车涉嫌运载大约6700件怀疑冒牌货物，估计市值大约170万，53岁司机被捕，现正保释候查。海关早前透过风险评估，在香港口岸截查一架货车，在车斗入面检获一批怀疑冒牌货物，包括球衣、手袋和鞋。初步调查显示，货物将会转口至海外地区。法国南部山火蔓延至第二大城市马赛，内政部长说，山火造成大约110人受伤，400人要紧急疏散。山火在当地星期二蔓延至马赛，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马赛部分地区的上空有淡灰色的烟雾笼罩，大约60栋房屋被烧毁或严重受损。当局出动过千个消防员参与扑救，飞机在上空投掷水弹协助。市长说，伤者主要由于吸入烟尘和轻度烧伤，需要接受治理。受夏季热风影响，往返马赛的航班一度停飞，周边大部分地区的火车服务亦都暂停。当局说，火势在夜间逐渐受控，但仲未扑熄，部分限制措施已经解除。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晚间骤雨逐渐增多，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六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骤雨逐渐减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确保窗户稳阵是业主的责任，严窗和维修窗户当然要交给合资格人士啦。用屋宇署的流动应用程式窗安无事，找合资格人士报价啦。验窗话咁易，就算未收到屋宇署的强制验窗通知， 业主都应该主动定期验窗，咁就窗安无事啦。详情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节目主持，我动议节目环节《议事厅点滴》予以制作及播放。 现在的待决议题是《议事厅点滴》予以制作及播放，赞成的请举手。 访问立法会议员，回顾及评价本届立法会工作成果， 分享参与过的法案，并且展望下届跟进工作。 议事厅点滴，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时段内播出。 议员请发言。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为每一位平凡人喝彩。 在我歌里拾回暗，直至超光一团火，自信心给唱活，独唱这一句歌，平复我怯懦，活这一次没余光，自私卑微像我不枉我出生过，离别声逝过后。 黄渤的首支单曲以平凡人为主角，唱出城市中有很多默默努力坚持自己所做的人，平庸但是有价值。作曲编制张家成，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eo 张家成。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渤有一种执着。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好嘢嚟噶！ 他是第一代电视界师奶杀手，演过无数脍炙人口的角色，包括《一号皇庭》入面的余再春，《陀枪师姐》入面的陈小生，《洗冤录》入面的宋慈，《法证先锋》入面的高彦博等等等等。手下留情，七月巨献，有请欧阳震华。 咁啊，呢一段吓所谓欧阳啊，做下细佬啊，考下江湖啊嘅日子，都唔短时间噶，系咪？ 一号皇庭之前都十一二年。 哇！嗱，好啦，当时阿振华点样去挨过呢段十一二年？即系未出头。 八一年、九二年先至有一号皇庭，当十年啦。 咁呢十年日子你点样过咧？ 都系咁过噶啦，硬住头 皮。系咪艰难噶？ 好艰难。但系我谂未算到艰难到唔相信嘅，有啲艰难到好似而家播紧有套剧，张颂文做嘅。清明上河图 哦，即系解码吓吓，系嘛？ 密码定解码？即系佢要讲到佢嗰阵时，又系跑咗实，佢一年见几百个剧组，冇一个剧组收留佢。 嗯， 佢要等到天黑啦，啲菜卖剩晒啦，先系可以买啲平菜嚟食。咁佢都系咁样挨过，因为佢有嗰个信念啊。我谂我嗰阵时初初我同佢嗰个都系差唔多咁样，啲人又觉得佢矮啊，又佢好似广东人、广州人嚟噶嘛，佢讲国语唔正噶嘛，咁样好多。嘢可以制肘住佢，所以又冇人偷佢啊！咁同我差唔多啦，同我差唔多啦。 系因为咧，嗱，你头先讲咗一堆啦，即系同期又好啦，嗰一两期嘅，譬如阿朝伟啊、就系星爷啊嗰啲，其实佢哋纷纷都已经揾到主角啊，甚至乎唔同嘅发展啦。咁你当时见到佢哋已经跑咗出嚟啦，你就继续即系死守襄阳城咁样，你个心态系点？点样可以一路撑住咧？ 佢哋。跑出嚟咧都逐個逐個嘅，跑得出嚟最快就是梁朝偉啦。佢未出訓練班，未讀完就好似啱讀完就《香城浪子》咧。佢已經做第二男主角，出嚟就已經好好噶啦。咁跟住周星馳啊，咁佢都捱咗幾年嘅。 咁佢由兒童節目 兒童節目再出嚟，咁樣即係呢啲天時地利人和啦，冇辦法㗎。 連阿強都後來都開始做主角噶咯。 系啊，佢做咩卡拉 OK 啊？ 系啊，系啊， 嗰啲系啦，咁样冇办法噶。咁有时呢个圈就系先睇样先噶啦。你如果真系 认真演技有演技嘅，但你个样子平平嘅普通嘅，咁你有机会演技先有得俾人睇到有演技噶。 嗯， 有演技嗰啲都俾晒嗰啲靓仔靓女做晒先啦，系咪先？有戏做嗰啲啊，咁咪等咯。 嗯， 咁咪等等等。我谂住做埋嗰张药，我唔做噶啦，即系第十年啊。 哦， 即系我做一张药，因为嗰阵时我倾过铜锣湾百达商场卖 T 恤，咁佢廉章街招出嚟请人，每个月。有10,000元人工賣 T 恤，好好賣噶嗰啲，佢唔貴嘛，因為賣好多嘅，即係做十個鐘啫。咁我嗰陣時喺 TVB 咧，都話好似8,000多元啫， 仲要係天接地，地接天啊！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點解20多歲到30多歲嗰十年係男仔嚟講， 真係黃金十年啊！ 你搏命又好又好，你去玩咗佢十年又好，都冇嘥嘅。但係我喺度。前下就褪翻兩步，行前兩步又褪翻一步，我都做過黃金十年嘅。 嗯， 咁但係出嚟就係咁咯，因為嗰陣時我個樣又係酸酸，偷嗰陣時偷我本 passport 嚟睇睇我個 passport， 哇，唉唔俾你入境啊咁樣， 咁嚴重， 唔係呢個國籍嚟嘅。 啊 ，Jessica 真係啊， 係都唔係嗰啲國籍嚟嘅咁。我試過有時揸住呢個 passport 去馬來西亞入境嗰時，佢同我講馬拉文。 交出我的心，来交出我的心，我愿来奉献心中的真，我愿投入去，全歌投入去，不顾后果前因，交出我一生，凭一果我牺牲，交付每分诚恳，我愿来到我，求我能做我，不知不求的真女人，全面去爱，让深深的兴奋，拔出千分，去抚慰去接近，让我的心为你。无比心印，倾出我的心，全倾出我的心，我愿情奉每一分欢欣，爱再燃亮我，求我燃亮我，不怕让爱火焚身，倾出我此生一片真心，将美丽与君平分。我愿陪着你，求你能让我一世努力做满100分。 咁点解唔去卖 T 恤啦？后屘 幽王定出现啦？ 要讲啦，嗱，一号皇帝 系啦， 真系。 其实都是的，即是那时候哎呀做了十年，我30岁都做不住，我再挨多几年，我又不是有什么学识，一个中学生80年代又找到东西做啫，你90年代周街都大学生的了嘛，那就要另觅途径啦，由30岁再开始啦，那点知一号皇庭就将我留低了。 好啦，要讲下啦。 嗯， 一号皇庭咧， 我就超級 fans 啦，講無數次喺呢個節目入邊。第一代啊，即係第一輯咧就係單元咁啊，唔知逢星期六定星期日晚播，得唔知13集咁樣樣嘅，每一集有個名嘅，今集叫做冤案，類似咁樣樣啦。 幾集就一個即係幾個故事咧。 係啦，咁啊當時咧我就睇到阿春啦，都未叫阿春住嘅，即係都係余在春咁樣樣啦，即係都未叫到阿春啊、公啊呢啲，未後邊先叫噶嘛。 哦、 好啦，啊歐陽震華，咦唔係咁嘅喎以前。如果你譬如睇翻你嘅成個歷程咧，余在春係一個搞笑有又喺老婆面前啊，即系嬉皮笑脸啊，有小男人啊，喺前面咧系完全或者应该咁讲啦，冇乜几可以见到你呢一款啊。而后来反而由一个王庭开始咧，就会睇到诶嗰阵时 Bobby 嗰个 style 啦。咁边个揾你入去做呢个角色咁大胆咧？ 其实嗱，可以咁讲，以前咧睇埋即系有王庭之前啊，睇埋好多戏咧就系好正经嘅啲角色，懒系啲戏咧就皱住个眉头做啊。皱住眉头做就好似好戏咁啊，未曾开啊，叫做开窍啦。咁而家都系开咗啲嘅啫，都未开晒嘅。曾经有个朋友同我讲：，点解你成日做戏都唔笑，皱埋个眉头？啲观众，你估你成日都系咁样做戏，皱埋眉头又唔识笑，即系其实笑系最难嘅演技里边笑。你唔系个嘴笑，咪系只眼要笑，系好难嘅。呢、這个先系带动到人哋。咁啊，翻去谂下。又是我試下，咁嗰時啱啱出咗套阿燦哥啦，出咗套叫做《茶煲世家》，sitcom 得40几集嘅啫。咁我啊，大宇啊，吳剛師傅啊，仲有李子琪啊，李子琪而家移咗民咧，李子琪做老闆，燦哥又做我哋嘅 manager， 咁我係幾個。咁我同大宇講，我話大宇，我話如果我哋呢 part 唔係好出彩嘅，咁就係甲乙丙丁嚟嘅啫，寫字樓裏邊。咁我哋咪～多啲表現啦，同阿燦哥夾多啲啊，同阿李子琪夾多啲啊，我同阿大宇夾多啲啊，成日整鬼人吳剛啊， 係 嚇，佢過嚟第一套啊，喺 ATV 過嚟， 係係， 咁點知咦真係睇到、啊，即刻喺我哋嗰間公司呢幾個人落筆、啊，正有一集係寫我嘅添，咁咁因為你寫住拍噶嘛 ，sitcom 係咁噶，今日寫嗰啲就係可能上次睇到有表現。今晚拍嗰啲可能下個禮拜出 哦， 咁樣咁俾阿燦哥咧喺燦哥身上學到好多輕鬆嘅喜劇嘅節奏。 佢係真係教你，一定係你睇佢做咧？ 佢好好人嘅，佢唔使點教，佢做俾你睇嘅。 嗯， 呢場戲你跟佢節奏做，你就冇錯噶啦。咁學到啲嘢咯。咁跟住入咗去咩卡拉 OK 啊、陳宇啊咁嗰啲，咁嗰啲更加添啦。 哦， 做到順咗啦，呢、這個模式。初入去一號皇庭拍咗。個零兩個禮拜，阿高佬鄧特希都叫我上 office 照費嘅。點解你咁做嘅？ 哦係啊，你嘅意思係即係呢個笑笑地嘅。 唔係，即係呢個角色你點樣咁樣處理佢啊？又唔係騎呢？我同阿希講話，哇！我明白你講乜？我話其實你睇我背景，我係屋村長大，即係個角色裏面、屋村長大，獎學金去讀法律，讀完出嚟咁做到一個律師，咁佢都始終係有啲基層嘅味道喺度。 哦。 哇！同埋仲有一樣嘢，其實我識得有啲律師仲騎你過余在春，哇！所以我唔係個個律師都好似收哥咁有型嘅，左手插袋， 打個袋巾喺前面。 石收哥啊，即係唔係一定係咁嘅？係咁啊，我放心啦，我都唔會上呢個角色衰嘅，即係我同你。 喂，其實佢改咗個名叫余在春，都有啲嘢㗎啦，係嘛？ 係有啲嘢，但係估唔到我。演得佢咁尽啊嘛，再越演越顺，加埋我同阿大 宇， 全部都度啲嘢出嚟。 哦，即系度嘅，真系现场度嘅，或者系你自己度嘅。 大部讲得两讲咧，今晚拍到第二集到啦，第一集都有噶啦。咩掟波唔 掟盖，得人打翻场友谊赛。 交两样剧本已经有啊呢句嘢。 哦， 即系话希望第日佢就睇晒琴晚拍过啲咩噶啦嘛，出去睇噶啦嘛。 哦。 咁所以一號皇庭佢最攞分嘅地方都係我哋嗰幾隻騎呢怪。 第一輯就冇咁咩嘅，冇咁埋嘅個世界。 第一輯未曾揾到自己同對方可以陷到啲乜嘢來，陷到最順第三輯。 你哋一齊住嗰啲真係好離譜啦！ 第三輯開始講，我哋搬出去 一齊住嘛，同阿應棍哥啊。 啊，蒋志光啊， 我成有几场戏，我早几晚我睇翻 YouTube 有几场戏系好经典嘅。我走上去同阿娟上去大戏双 小鬼 双双数分，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嘅时候，哇！你做乜嘢啊？咁跟住搞完佢咧，我讲我失恋啊嘛，咁啊跟住走个苏永康个间房度，阿苏永康就哇，吓到佢直头。眼鏡都唔記得戴翻啦，嗰場佢就除眼鏡做啦，因為佢瞓緊覺。 係，係即時度嘅，定係點嘅？定係你哋一齊？ 歌就一定冇噶啦，唱歌。 係， 捐上去床瞓都冇噶啦，即係諗住咁坐咪，唉，冇啦，冇瞓住啦，陪我傾嘢嘅，即係咁喎，交到我手，大宇，唉，互相配合啦。去到康嗰度，互相配合啦，即係講我好煩啫，煩到不得了啫。嗰啲戲係嗰陣時係，而家做唔翻噶啦我。 系咪咧？ 而家冇嗰阵时咁衰格。 哦，系啊， 即系嗰阵时， 都真系衰格噶，但系好得意嘅衰格啊嘛吓。 嗰阵时系衰，哇！边有啲咁嘅律师噶？但系真系我后面识咗啲人咧，真系因为睇咗呢套戏走去读咯，系好多。 哦，同埋改观噶，因为以前我睇嗰啲法庭戏都系嗰啲法官大人 objection 嗰啲嚟嘅啫嘛，点睇到你哋呢班友又打晒煲底？ 同埋哇，嗰、那个年代系咁嘅，律师优皮系嘛，搵钱易系嘛。揸靓车， 炒楼 ，Happy Hour， 系 咁个个都哇，律师咁开心嘅咩？去读下咯，咁读咗出嚟，佢哋真系咁， 真系咁样去啊！ 但后屘咧有一套《是咁的法官阁下》咧， 系 佢就用个主题曲都同呢个王庭差唔多噶，陈耀全做监制， 系， 但系佢拍出嚟嗰啲律师咧，而家就系住劏房嘅，即系太多律师啦。啊，我又几好睇喎。曾經試過有人真係睇完《法證先鋒》走去做化驗師， 都有影響㗎。雖然我讀書唔叻， 嗰個鬧我喎。你哋做得咁有型，《法證先鋒》，我走去讀讀完啫，哇，好核突 㗎 ，forensic 嗰啲啊， 好核突㗎，真係咁學。 浮浮沉沉裏太多老過人。却与你走近，这是缘分。曾是我心爱情人，糊糊涂涂里也许合后必分，令我跌进黑暗，如临末日般被困。计算爱这样事情，原是没可能。可惜最终仍是发生，仍然是发生。当黑骨的爱飘散似灰尘，你也许不信，你也许不知道，长久以后感觉这伤痕从未发生。当天可赞你，总算我福分。现在纵使失去，而知道被他替代，当你一顾，多少有点兴奋。 一輯開始就已經慢慢睇嘅，咁我覺得你嗰個組合咧，亦都特別好睇嘅，即係譬如你同阿 Michelle， 即係同阿陳心文姐姐呢對嘅夫妻。嗱，雖然咧，如果我作為男仔咧，我就好 顶唔顺呢个老婆啦，讲嘢又倔啊，平时又奄尖声闷咁样，而你又永远都系点啊，老婆嗰啲。好啦，你同阿秀文姐点样夹嘅咧？呢个组合， 哇，我点敢同佢夹？气场好劲嘅， 佢真系咁劲噶，都系 佢真，佢好体谅我， 系 即系。嗰陣時阿秀文喺 ATV 過嚟，咁 ATV 佢都係阿姐嚟嘅，咁過到嚟，咁佢亦都知道我哋嗰陣時係搏緊命，即係呢套最後一支稻草嚟㗎啦，啊呢套都唔得，咁就唔知做乜嘢㗎啦，咁我角色又俾到佢，咁有一場戲咧就講我同佢埋線啊，即係埋線嘅意思即係做一 pair 啦，即係嗰場戲之後就一 pair 啦，嗰啲叫埋線，以前嗰、那個。最擅长用嘅地方咧，呢场讲，大家对望拥吻，有啲就激吻，咁你自己做啦，咁就当喂，咁瞓醒咗咁就一 pair 噶啦，即系呢度先讲啦。嗰阵时个导演咧就系阿何雪培，你哋听过，而家喺大陆好犀利嘅。 系， 咁呢场系佢拍，咁佢就点拍啊？点样引导到同阿秀文姐，我哋嗰啲唔系嗰啲啊？捽晒嗰啲，即系唔系石到沙粒粒嗰啲啫，掂住咁轻轻咁样，两嘢干蒸蒸咁算数啦。 干蒸蒸啊， 即系唔会，大家都合埋个口嘅，即系嗰啲啦。咁点样咧？得唔得啊？导演，我食肉，佢食素嘅， 系 我会一埋去，佢闻到我就咪呕噶。 佢而家突然间变翻阿春啦，已经 系咪？我真系咁啦，好噶。嗱，一阵我哋夹夹，嗱导演排啦，同秀文排啦，两个坐喺张 sofa 度，大家讲完应该讲嘅对白啦。咁对望排嘅时候，嗰啲埋啲埋啲，你埋啲啦，你做乜咁惊啫？波比咁再埋啲，咁两个头咧埋到咧就差唔多仲有四五寸咁啦。其实咧。即系同导演夹定好前夹，我哋救命啊！导演会唔会唔系几好啊？跟住埋啲啦，大家都演员，再埋多少少，咁你睇落去冇意思噶嘛？咁啊，哦埋少少，再埋啲，埋到我到噶咯啊！导演系咪真系要咩噶？我秀文会呕啊！我食肉噶咁， 佢喺你面前嘅， 佢喺我面前嘅， 系呕。 秀文直头啊，佢反眼啊，好似你仲惊过我咁。 而佢即刻变翻 Michelle 啊！ 咁啊得啦， 而即夹咗嘅。 咁个队，嗰个队啊，咁啊嘴落去啦，唔使惊啦，咁啊锡落去啦。 系， 我真系好斯文嘅，咁锡咗佢个嘴唇一啖，即系嗰啲系好似 即系礼仪式咁样啦。 Bye kiss, goodbye kiss， 即系嗰啲咁啦，拜拜咁啊，即系咁嗰啲，咁又冇咁行啫，秒零啦咁。哇！一拍完嗰场戏，佢之后。即系佢个人咧就系，唉，生人唔生胆，行咗去，秀文哥，类似咁嘅对白，鬼用即系咁嘅， 系， 唉，我鬼知咩？咁真系唔好意思噶嘛。 同埋佢真系个气场噶嘛，佢同嗰个角色好似噶。 佢嘅气场，佢对佢好包容噶啦，个气场，即系佢入咗去个年纪系咁嘅。其实佢系好玩嘅。是啊，是好玩的，即是他是好讲得笑的。 为什么不可以忘掉记忆中许多埋藏内心中伤感事宜，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将心情洗一次，如从头活过一切再开始，永远心中背负着往事，何以我说已很难太不智，旧记忆讲不出有多重，时刻隐隐作痛，常无意中触碰，旧记忆全没法解释心理，假使有日为了你，假使有日能忘记，因你 心中背负着往事，何以我说意行难太不智，旧记忆讲不出有多重，时刻隐隐作痛，尚无意早早 多谢都识嘅， 正啊呢个， 煲唔掂盖，得闲打翻场比赛。估唔到你个人斯斯文文，原来思想最好 嗰份啦。 好啦，咁啊，下个星期咧就继续由阿振华哥未讲完一号王庭噶吓。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系陈故事嘅镜。上一集咧，萧叔叔同大家讲咗 road 同埋 street 字系一个街名嘅时候咧，我哋需唔需要重音？再重复一下啦。road 咧通常咧系会重音嘅 ，street 咧通常系唔需要重音嘅。avenue a v e n u e 通常咧都会重音嘅。square 咧我哋通常亦都会重音嘅，系 Russell Square， Russell Square 就比较少啲会变做 Russell Square。好啦，香港仲有啲咩街名我哋可以讲一讲咧，令到大家咧就温就再熟多少少啦。Street 咧，我哋通常系比较小街系比较多嘅，我哋香港，譬如中上环一带有条叫做楼梯街啦，楼梯街 ladder，L-A-D-D-E-R，Street S-T-R-E-E-T， 所以记翻啦 ，Street 唔重音，重音喺前面嗰个字度，所以我哋系 Ladder Street，Ladder Street，Ladder Street。再俾多个例子，譬如皇后大道，我哋叫做 Queen's Road，Queen's Road，Road 咧系要重音嘅，系要重音嘅。中环上少少啦，我哋叫士丹利嘅 S T A N L E Y， 跟住 S T R E E T，Stanley Street，Stanley Street 就唔需要 Stanley Street 咁样嘅。再俾多个 Road 啦，轩尼诗道湾仔，我哋叫做 Hennessy Road，Hennessy Road 个 Road 咧，我哋系要重音。希望大家不会搞乱啦，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晚上9点08分啦，咁啱啱听完咧，阿振华哥咧即系讲点样同阿秀文姐咧即系聚得到啦吓，咁啊令我勾翻起一单咧，即系可以话系小弟以及影圈嘅黑历史啊！ 你嘅荧幕初吻啊！ 你听我讲啊，嗱就咁嘅，好似我唔知系冇喺度讲过，我怀疑好似冇讲过。咁话说啦，小弟啊喺未做导演之前咧，都有阵时喺个片场嗰度都会混下，咁啊好似系一哥咁样啊，咁希望咧能够勾到一。个半个啲闲角啊，路人甲乙丙啊，有一句对白做下都好开心啦、啊。咁我哋唔好讲咩导演同埋唔好讲咩戏啦。好啦，话说有一位导演咧，竟然咧就俾一个好大嘅机会咧，我去即系表现下我嘅演技。咁因为我琴日都有讲过啦，咁喺过往我嘅演出嘅经历当中咧，好多时都系做一啲败类嘅角色嘅，通常都系啲斯文败类啊，即系诸如此类啦吓。咁喺嗰套戏当中咧。我都系饰演一名败类嘅，咁、那个名叫任强，一听个名咧都知道出事啦。OK， 咁啊嗰套电影入边咧， 任强 一听任强呢个名都知道，唉，同我嘅真人嘅个性实在太 大嘅反差， 太大反差。嗱，但我相信呢个角色咧，阿一哥，即系我嗰阵时未识一哥，我相信阿一哥系好恨做呢个角色噶。点解咧？咁喺嗰套电影入边咧，我饰演嘅呢个任强呢个角色咧。就要去同一位，应该咁讲啦，即系个古仔就类似系讲咧，就有一班嘅年轻人咧，就揾到一啲日本嘅某啲电影嘅明星咧，就嚟香港拍戏。咁啊，咁呢位任强嘅角色咧，佢就捷足先登，就喺个后楼梯嗰度咧，就即系。叫做用一个色迷迷嘅方式咧，就意图或企图咧，就吸引呢一位嘅日本嘅演员嘅。 咁啊喺后楼梯当中，咁然后阿任强咧就需要轻轻咧就蹦埋去锡呢位嘅日本嘅演员嘅， 系咪类似壁咚咁样咧？喺个场 类似系啦，系点啊？觉得我个人点啊？即系类似呢啲啊？我唔记得咗台词系乜嘢啦。好 ，OK， 我而家纯粹系从一个第三者嘅角度去讲翻呢件事。咁當時咧喺呢套電影入邊咧，咁啊任首先阿任強咧其實係有啲驚嘅，即係作為一個演員咧，嚇唔係嘛，真係要錫落，梗係要錫落去啦，名益你嘅喎，導演係咁同我講喎。好啦，咁當時 但係你本身係認唔認識呢位嘅 日本 女明？ 梗係唔識啦， 唔係即係互相唔認識，但你認唔認識佢啊？ 即係你、哦、你有 即係例如 即係了解過 我認識 明明發 係我唔係我後來先知 或者我飽讀佢嘅一啲作品， 因為作為一個演員咧，都要做一啲資料搜集，我要了解對手，等於阿 Bobby 哥佢都要認識陳秀文啦。 係啦， 咁我嗱老實講，最初咧都以為係筍盤嚟嘅。嗱老實講，係就去到現場係極之驚嘅。 係， 因為唔係玩噶嘛，即係幾十人望住你。 係。 咁虽然佢哋声称清场，但其实咧系有几十人咧就围住个 mon 咧就睇阿任强点样演出呢套戏。其实我系极之惊嘅。第一，即系你要撇除个心理障碍啊！你以为男仔锡女仔好着数啫，但其实唔容易去做呢场戏嘅。 嗯， 好啦，咁啊，当时咧就有一班嘅好好嘅朋友咧。佢哋咧就喺幕前已經有豐富嘅演出經驗嘅，包括咗而家著名嘅導演曾國祥先生，亦都有著名嘅演員周俊偉先生等等等等。咁佢哋咧就已經係圍住喺個 mon 度就引頸以待，睇下阿任強點樣去演呢一場戲啊！咁我就唔知道發生咩事，咁哦導演嗱嗱你咁樣蹦埋去，跟住你就同佢講兩句點啊，覺得香港點啊，咁然後你就要錫落去嘅，咁好啦，咁啊要做啦，一做。射咗两秒到，突然之间外边有一啲即系甩碌甩碌嘅声，唔知整冧嘢咁样样嘅声。诶，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机器嚟个，机器出面有事嚟个。咁我 思疑系你啊， 我思疑系你耍咗少少手段啦。 冇，咁我唔知啊。好啦，咁啊再嚟啦。遇事者每一次去到第一两秒射落去嗰下，无论系。跟住冲入嚟嗰班演员唔小心撞跌嘢啊 ，NG 对白啊，讲错嘢啊，忍唔住笑，比比皆是， 哇， 拍咗六 take， 哇， 个电影圈几猛咁啊！ 你嗰时结咗婚噶啦、啊， 系咩？唔记得啦。OK，anyway， 咁啊，事后就梗系知道，唔系事后咧，我就哇。导演乜咁难演嘅呢一场，咁而嗰班嘅好朋友就系话我哋感激你，诸如此类啦。咁我就哇呢件事咧就后来即系、就是、我唔敢睇翻， 系 你哋亦都唔好尝试。 我想问，即系做呢个嘅嗱，即系小弟未有机会可以做一啲， 你咪好恨做呢个角色先， 唔系睇下对手边个啦。即系嗱，因为即小弟会觉得啊，系咪都要？即係用下漱口水啊，刷下牙啊，或者有啲 ready 嘅清潔功夫要做啊，即係吻氣嘅咋，純粹講係咪都要？因為驚自己可能一啲即係 口氣啊， 或者我當然有啦。喂，其實咧當時咧，我反而覺得咧，我係有一種自卑嘅，因為咧對方咧反而係好輕描淡寫嘅， 係 因為佢係演專業演員啦，咁同埋佢又。知道佢个角色需要做乜嘢噶嘛？反而我咧，嗱，好似头先阿振华哥所讲啦，即系譬如佢当佢面对阿陈秀文姐姐嗰阵，咁喂，你知啦，男仔虽然你就话感觉上名义上就 系 着数啲啫，其实有阵时都会觉得，哎呀，好似有少少觉得，唔系几好、啊，会唔会好似占咗人便宜啊？仲要做咗六 take 添？你话系咪？唔系几好意思？所以咧，我系。极点尴尬嘅，真心讲系好尴尬，即系你哋以为哇好着数啊，有得揽揽石石啊，其实咧嗰下去到嗰下咧，我系超级后悔，哎，我知道唔接呢个 job 做啦。 系，其实因为大家系以一个做嘢嘅 状态 去片场噶嘛， 但系喺后面睇嘢嗰班唔系咁谂噶嘛。 咁当然啦，咁但系我意思系咧，即系嗱，虽然小弟未有机会系即系有呢个嘅荧幕初吻啦，咁但系我意思系可能偶然即系小弟去跟场做编剧嘅时候，可能要或者唔好话编剧啦，有时可能有一啲叫做稍微性感嘅镜头， 系 咁可能个女演员已经 ready 喺度嘅时候咧，你要过去同佢对一对戏，即系可能对一对啲对白啊，或者可能要同佢讲下跟住落嚟嘅剧情咧，你只眼都会。 唔好意思望住佢咁样噶嘛。 系啊， 你系诶，咁、然后到真系拍摄嘅时候咧，你就行开啊。咁然后嗰场拍成点啊？我唔知，我唔敢望我个镜头咁啊，系啦。咁系会有一种嘅尴尬喺入边。 非常尴尬噶，其实唔止一次，仲有一次。哇，讲开我突然间争啲唔记得咗。 你都几多次？ 系啊，都几多。 因为我又系类似饰演， 都几丰富。 又类似饰演呢啲咁嘅任强嘅角色。咁话说咧，又系同一位导演咧，佢下咁呢今次可以开对手名啦。咁咧就要我系饰演呢啲咁嘅，又系呢啲败类咁样样啦。咁总之有一场戏咧，就类似系喺唔知一个泳池嗰度，咁就有一班人就类似民歌起舞，即系。要揽住对方，即系叫做跳下舞咁样样啦。咁嗰场戏咧就系讲，我唔记得咗嗰个角色叫咩啦，即系类似都系叫任强嘅，就要咧要轻抚啊，阿 Dada 嘅背脊，因为佢做咗件大露背嘅装。咁咧，咁但系拍出嚟咧就好似觉得我好似有少少抽水嘅感觉嘅。好啦。咁我又系超级惊嘅， 即系本身系认唔认识啊？定系第一次 见？嗰阵识嘅，但系都系仲 仲尴尬啊！ 仲啊尴尬，即系突然要揽住一个摸佢背脊，几老惨啊？系咪？咁由于识识地阿 Dada 噶嘛，咁又系一样啦。个其实咧佢已经好 ready 啦。我反而咧我系死啦嗱，个观众睇唔到我摸嘅力度噶嘛。 嗯， 咁我就梗系希望 尽量 就位。都覺得我好大力就算啦，咁我唔通真係好大力咁摸落去咩？點知第一聽，喂 Benny， 大力啲啊！冇咁怕丑啦！全场人咧就既系一种揞住口笑，又系即系定系偷笑咁样嘅状态，其实系好尴尬嘅。即系后来我睇翻 PayPal， 即系后来上画，我睇嗰场，我自己睇到我自己嘅面口，都知道尴尬啩。唔易做噶，一哥，你明唔明啊？你咪讲啊？ 因为借位拍摄，即系都系嗰句啦。小弟未试过做， 我想去，你想我去歌先， 去咗歌先啦，去咗歌先啦。 哇真系，如果唔系因为阿振华哥讲头先嗰场戏咧，我都忘记咗我曾经喺荧幕前面咧有六剔同日本演员嘅一个 荧幕初吻， 打得火热嘅。 咁系咪初吻嚟噶？即系荧幕嘅， 咁梗系啦，有几好啊？我啲我做啊，大佬。但系正正嘅令我深深体会到啊，嗰种黑暗。我唔知道嗰位演员仲记唔记得我啊？咁啊，谂唔起送咩歌咧，就呢一首啦。 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刺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飞不进你的世界，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我已经 经看见一束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悦，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好啦，我啲黑历史就唔讲啦吓，阿一哥你系咪有啲仲有啲黑啲噶？ 又唔系话黑历史嘅，系一个初体验嚟嘅。 系你又有萤火初吻啊？ 我冇，暂时未有啦，即系希望 我写啲俾你啊， 可以。咁但系嗰个借位咧，我反而个体验系咩咧？系。即係最近咪有套電影上映，咁小弟有份喺入面， 德仔 係啦，咁啊入面其實原本係有啲打鬥嘅鏡頭，小弟係有份即係叫做即係參演嘅。 被打定打人啊？ 我俾人打啦，係啦， 係咪細貓啊？就係 係啦。咁當然俾人剪走咗啦。 哦，剪走咗嚟咯！哎呀 ！咁我記得嗰日咧係， 因為個劇情有呢場戲嘅，就話你係啦，即係話你唔知乜嘢就俾人打咁樣樣，但係冇咗嗰個鏡頭嘅。 或者應該咁講，嗰日我記得係由凌晨。唔係，即係深夜十點，即係打到第二朝七點幾嘅。 哦， 係啊，咁當然即係前面可能係阿 Locker 同細貓打先啦，咁我可能差唔多四點幾先輪到我打咁樣，咁但係都打咗三個幾鐘嘅，咁最尾就可能即係得翻少少嘅鏡頭，咁即係導演有佢自己嘅諗法啦。 係， 好啦，咁 anyway， 咁但係小弟人生第一次即係叫做一個打戲啊！ 武打演员嚟 讲，即当然我哋睇好多香港嘅动作片，咁好多都真係硬桥硬马，因为佢哋 真係打落去。 係啦，咁佢哋即係专业演员啊，或者武打出身啊咁样。咁但小弟唔系㗎嘛。咁所以好多时 导演同你又唔系特别好交情。 咁所以好多时呢即係喺一个安全嘅情况下呢，佢哋都要用一啲又唔系话借位。例如系点咧？你要学识射嗰度力啊！ 哎呀， 即系例如因为即系喺个剧情入边系拳击比赛咁样啦。咁我就例如可能细猫个拳头要打落我块面， 系 咁我佢向打一个左勾拳，咁即系换言之左勾拳， 就中你嘅右面啦， 左我右面啦。咁我就要喺佢贴中我嘅时候咧，我个头要跟住揈埋出去， 但系又唔系避。 系啦，又唔可以避，但其实呢下系好难，因为系一个， 不如你而家试一试啊，真系你啊， 即系一个，我而家 我左勾拳啦，系啦， 唔系你打佢啦，梗系， 我打佢， 你出击咗啦， 咁你就好自然咧，会避咗嘅，因为你一个身体嘅自然反应嚟噶嘛， 即系人哋打你梗系避啦， 系啦，咁当然佢哋要喺个安全情况下就教咗我，嗱佢打埋嚟掂到嗰下，你顺住嗰个势。落去 好难， 即系咁 就好难拿捏。 系啦，动作指导就用咗呢个字，顺住个势。咁你就咁听，好似好容易噶嘛？即系嗱，即系例如嗰啲我哋睇嗰啲 MMA， 佢哋就话嗰啲系咪 MMA 啊？即系 摔跤手 格斗啦。咁就话其实佢哋嗰啲好多都系演出嚟嘅，佢哋系顺住嗰个势打嗰个关斗，其实就冇受伤嘅。咁去到你真系做嘅时候，你点样顺住嗰个拳头揈出去咧？好啦，咁我记得我试咗一两 take 嘅时候，导演你知，即系导演去到拍摄嘅时候好认真，唔系好满意嗰啲样，咁我开始惊啦。 系， 哎，硬食一下先。 老实讲，即系如果当一刻心情，我都会谂住，哎，算啦，硬食啦， 为咗唔好阻人收工啊嘛。 话晒第一次有咁重气氛，都要落下力嘅。咁嗱，即系当然，即系因为即系同细妈本身即系喺片场见过几次，有即系大家有 即系应志月 系啦，应志月有即系倾过 ，OK OK， 嚟 OK， 我挨到嘅嚟。咁当然佢冇嗱，佢又即系大家都系即系工作啫，咁佢梗系唔系出尽全力啦。咁但系就即系用嗰个力度去表现到系出尽全力啫。咁但系其实唔系真系个拳头唔系真系揸到实晒噶嘛。咁然后打落嚟，咁我咪食咗一两下咁样。 真系有食嘅， 有食一两下嘅。 痛唔痛啊？ 因为去到最尾咧，系武术指导都有行过嚟。嗱，你介唔介意先？唔介意，不如我哋试一下真嘅。咁我唔介意，唔介意，唔介意。 我话俾你知啊，一定代咗呢句先嘅。我哋借位先啦。嗱，不如试一试啊。个效果都好似系争少少。 不如我哋试一个， 不如试一个真啊！你唔介意个九啊几万人啦， 系啦，又话六点几嗱，就嚟天光拍唔到噶啦。咁即系咁，当然即系都系一个安全嘅情况下，即系做咗呢件事。咁但系即系你问我，我觉得系比我想象中 痛嘅 ，又唔系嘅，因为咧即系叫做拍摄之前，佢有特登即系小弟都有份去试下啲泰拳课程嘅，即系因为要俾演员去感受下。当时个顾问系有教我点样去食嗰个力啊，点样去射啊，都会有教下呢啲嘅嘢。咁所以系还好嘅件事，但系你会睇到其实真系有几下你好身体自然反应就缩咗先。 系 咁，然后就 即系眨咗眼咁样样系啦。 系啦系啦，眨咗眼。我记得有一下，另外有一下就系要做一下，你要擘大眼嗌啊，然后你要，但系如果你一嗌嘅时候，你又。个拳头打埋嚟，咁你又唔可以眨眼，因为眨眼就唔好睇，即系好多呢啲你要顾及一啲情绪啊、动作嘅嗰个难处嗰个借位，我就反而深刻印象喺度咁样咯。 咁你要明白点解剪走咗啦？ 我明白。我明白 。啊，我揾导演都去睇翻嘅， 因为好想睇下一个俾人打。系 咁，你痛唔痛啊？其实讲真， 真系认真嗰下。 你问我系一个接受到范围嘅痛咯，即系你预咗系有呢个痛嘅，咁就接受到咗。嗰件事咯，系啦，即系你真嗰下，但系前面嗰一两下系你要啲时间去 warm up， 等自己啊唔好咁快就避开个拳头咁样咯。 咁你真之后仲有冇 NG 啊？ 李真之后就已经天光啦、 哦，即系一下啫， 一下啫，一下啫，一下啫。 咁呢个体验你觉得点样咧？即系作为一个初尝动作演员嘅滋味嘅朋友嚟讲， 因为之前有即系后屘又再可能系跟下片场，咁见到真系动作演员佢哋嘅嗰个拍摄，就觉得哇，佢哋真系劲嘅，即系佢哋嗰种可能有时又会有啲吊威亚啊，又或者可能佢哋嗰啲翻腾唔知几多周半，有时可能就算你见到明明铺到榻榻米嘅，咁但系因为佢喺嗰个场地限制，佢唔可以铺可能五尺厚咁多，佢可能就系薄薄地一浸，佢要硬食嗰下， 照 或者啲系啦，啲替身演员冇替，咁佢哋点样 真系好 系啦？点样食嗰下力？哇！你就会觉得就算啊，即系。都系嗰句，做足晒安全措施噶啦，即系可能佢个膝头哥有护膝，个 pat pat 位已经有晒箭喺件服装入边，但你都觉得哇，碌落嚟嗰下，点解你可以好即系佢唔会有嗰种 就住 啊，或者我又要保护住个头啊，佢做得好自然地落地痛摊开。咁你覺得哇，佢哋真係好專業 哦！呢個我有相當深刻嘅印象嘅，即係長話短説啦。話説有一次小弟就好少拍武打戲啦，其中有一場有一套戲入面咧，就有一場戲就要講一個即係女主角咧，佢就要喺兩層樓嘅樓梯一路翻滾碌落嚟。咁啊，梗係因為唔係唔想個女演員做啊，而係驚危險，所以我就揾咗一位女嘅武替嚟做。咁咧，首先佢事前咧碌嗰下之前，佢已經要查曬嗰啲化咗妝，即係傷咗個妝啦，因為。你唔可以落到嚟先至再補個妝㗎嘛，咁所以佢就化咗一路碌碌碌。其實咧，我一路睇 walking 機嗰陣咧，我係勁驚。 同埋咧，隔離你會聽到啲乒鈴扮 眼。係啊，跟住因為佢一 cut 機之後咧，你見到佢真係有一個受咗傷嘅妝喺度，我真係以為佢出事嘅。但佢哋好勁。 所以香港嘅好多電影從業 真係不得了， 好嘢。 佢話：冇事，導演，我哋做足曬安全措施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建议调整电动私家车牌照费、停车收费标最高收费，同埋俗称牛肉干嘅交通违例事项定额罚款。 米表将会加价一倍，至每小时最高收费16元。牛肉干就加25%，加至400元。有私家车车主话，停车收费标可以加价，但加幅应该更合理，例如加价大约50%。有职业司机担心米表加价，停车场收费亦都会随之增加，加重整体负担。有市民认为违例泊车罚款额的加幅可以接受，但开出违例泊车告票的时候可以更加情理兼备。有职业司机形容油价、泊车费和生活成本都有所增加，期望违例泊车罚款额的加幅可以调低一些，但亦都有职业司机认为用者自负，建议开放多些上落客区和增加车位。中学文凭试下星期三放榜，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按所属学校的安排领取成绩通知书，自修生的成绩通知书会经邮递寄出，预计同日会收到。考评局亦都会在当日上午9点起向已经提供手机短信号码的考生发出载有文凭试成绩的短信，短信发送人名称是井号 HKEAA。 如果放榜当日朝早6点，八号热带气旋警告或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会延迟发放成绩。如果有关警告在当日下午1点或之前取消，学校可以在信号取消2小时之后派员到考评局领取考生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就可以在信号取消2小时之后在网上查阅考试成绩。考评局会在信号取消3小时之后经手机短信发放成绩。考评局说，如果相关警告在下午1点之后仍然生效，会延至翌日公布成绩。教宗梁十四世说，梵蒂冈愿意主持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平谈判。梵蒂冈在声明中说，梁十四世星期三在意大利距离罗马不远的金多尔福堡度假，期间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两个人谈及对公正、持久、和平的迫切需求。泽连斯基将会在今个星期四至五在意大利参加一个会议，谈吐乌克兰在俄乌战事后的恢复和长期重建问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4,467点，升2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6,255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6.46，瑞士法郎0.795，加元1.369，人民币7.18，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296.18美元，卖出3,298.1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星期六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骤雨逐渐减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认住我呢个主要标志，有合格认证就安心啲。旧款式难维修冇标志，换个新款通过晒安全测试。有 GU 标志，用来坐上就安心啲。就算有 GU 标志，每18个月都要检查一次。 机电工程署话你知，使用家用气体炉具认住 GU 标志。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声音联系你我， 意见启 启发智慧。 你好，自由风，自由风。 星期一至五， 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言不尽， 言不尽，风不息。 我会将你放入直播室。 你的声音成就 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时间9:36啊，咁啊，我哋啱啱即系8:00开波嘅时候都有提过咧，即系小弟知道好多嘅听众啊，因为有要事在身，就出席唔到我哋啱啱过去星期六啊，7月5日喺沙田一个广场举办嘅呢个 黑胶狂热派对， 冇错啦。咁啊，为咗令到大家可以更加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参与呢件事，小弟从善如流， 又嚟啊，四一字 系啦，成功争取系啦。不辞劳苦，同上面争取咗，咁、啊、所以咧就剪咗当日嘅一啲精华片段啦，咁亦都有我哋一啲嘅歌手朋友出席嘅一啲盛况啊，佢哋现场嘅一啲表演啊，咁样，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不如即刻去下当日嘅精彩片段咧。 有人觉得黑胶碟代表回忆， 我就觉得黑胶代表对音乐嘅激情。 全场准备 迎接黑胶狂热，一台黑胶狂热派对 ，Let's party！ 有请司仪刘伟恒、 张伟基、 阿一。 Hello， 各位沙田嘅街坊，大家好嘛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 听下啲声先。 哇，啊，俾啲声人听下好唔好啊？ 哇！ 出席我哋香港电台主办嘅香港唱片足印展啊！今日咧就有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一台黑胶狂热派对啊！大家好，我系手下留情嘅刘伟恒，大家好， 我系那些年嘅张伟基，你哋好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手下留情嘅阿一啊！好啦，两位前辈啊，今日好高兴啊！ 拍档，拍档， 拍档，拍档，我要跟你好嘢，一个 系啦，今日好高兴咧，喺现场见到咁多嘅观众听众之外咧，亦都可以近距离睇到咁多嚟自我哋香港电台音乐资料库嘅珍贵馆藏。你知道我哋平时 library 借碟都睇唔到咁多噶， 系啊， 所以心情真系好感动噶。 冇错啊，今日。我咧就真係一位黑膠唱片嘅迷嚟嘅，因為咧喺我聽歌嘅初期咧，仲係一個黑膠唱片嘅年代咧，咁所以我好多嘅零用錢咧都愛咗嚟買黑膠唱片嘅。咁但今日嚟到呢度咧，哇！見到更多嘅珍藏啊！咁聽講話有一隻咧係用松膠壓製嘅清霜劍，有接近100年嘅歷史。咁啊喺我哋今日嘅唱片展當中咧，大家都可以揾得到噶啦。 講開即係黑膠唱片啦，我哋三位喺台上面嘅司儀啦，我又想問下最後生嗰個先。 係阿一哥， 阿一哥，你對黑膠唱片有啲乜嘢嘅即係影響你咧嚇？ 嗱、坦白講嘅，真係入行之前係未試過接觸黑膠唱片。但如果提起黑膠唱片咧，我一定要提起一位我哋港台之花， 边个？ 淑梅姐。 哎呀， 点解啊？点解啊？ 我以为你话 N 添， 啊 N 都系港台之花嚟嘅。咁啊，话说有一次小弟要帮手，即系喺黑胶唱片嗰度录只歌出嚟啦。咁但系未试过嘛，唔知黑胶唱片究竟点整。嗱、呢个时候有个天使嚟咗啦。淑梅姐，佢手把手咁教我点样将个唱针摆喺个唱盘上面。咁我就明白到一个道理啦，唱盘变太盘。耳筒變頭盔，我嗰日真係週末碰碰車嘅， 真係第一次就俾咗淑梅姐啊！真係， 有淑梅姐。 咁啊，師弟你咧？ 我咧就有幸啦，喺我早期而家入即係廣播界嘅年代咧，都仲有黑膠唱盤。咁啊，作為一個 DJ 要播碟，又要控制個 panel， 點樣騎住只碟？唔好喐住，真係騎住嘅唱片，唔好喐住。然後我哋講完嘢，等佢轉起，然後再夾歌。咁呢一份嘅感覺咧，我都好回味噶嘛。喺唱片架上面嘅好多嘅唱片咧，我都曾經播過嘅，好似啊 Leon 啦、發哥啦、李麗蕊啦。咁啊，當然啦 ，Leslie 嘅 Hot Summer 等等呢啲都係一啲好珍藏。當年咧，我都有播過嘅唱片。 犀利犀利。嗱，咁我就真係。賣下即係呢一個嘅年紀大啦，即係最大係我係咪？咁我玩黑膠碟都玩咗好多日子。我諗我第一隻嘅黑膠碟唔係黑色嘅喎。係。即係我哋見到後面咧有啲唔同顏色嘅黑膠碟啦。但我嗰只咧係圖案碟嚟嘅。 我第一隻買嘅就係 Leslie 嘅圖案，即係 Monica 嗰只。 哦，我知邊只啦。 哇，咁啊，呢度咁多黑膠碟，你知唔知我最中意邊只咧？ 邊只咧？ 梗係梁朝偉 啦。朦朧夜雨裏啊！ 哇，不得了啊，真係。 係啦，咁啊，除咗我哋三個同黑膠碟有好多嘅淵源之外，咁唔知跟住落嚟出場嘅嘉賓佢同黑膠碟有啲咩回憶咧？不如我哋請佢出嚟咧，有 Oscar 張智豪，有請嗱，掌聲鼓勵。Hello。Hello， 不如同現場嘅朋友打下招呼先啦。 Hello， 你哋好嘛？我係 Oscar 張智豪，你哋好，多謝你哋。 係，咁啊 ，Oscar 睇你個樣子就應該唔係黑膠唱片嘅年代嘅人啦。咁啊，你同黑膠唱片有啲咩淵源？你點樣認識黑膠唱片呢？ 點樣認識黑膠唱片？我都係其實入咗行之後先至認識嘅。咁就好有幸地咧，近排有出過自己嘅黑膠碟， 七寸 嘅，係啊，單曲嘅碟咁， 冇錯， 係啊，咁就因為我諗作為一個歌手啦，可以出碟係每一個歌手嘅夢想嚟嘅，咁可以擁有自己一首單曲嘅黑膠碟咧，係好有嗰個珍藏價值喺度。 咁點解真係要推出黑膠碟，唔推出 CD 咧？ 個感覺唔同啲嘅，黑膠碟你會覺得高級啲嘅，唔知點解。 高級位喺邊咧？ 即係因為佢嗰、那個佢首先有個封面啦，喺出邊啦，跟住個黑膠嗰個上邊咧，你可以有唔同顏色啦，可以係圖案啦，跟住成件事好有儀式感啦，你將佢擺上一個唱片上邊，擺支針落去，係啦。跟住係啦，所有嘢就好似 elevated 咗咁啊！ 嗱，咁啊，好多人咧都會比較呢個 file 啦、CD 啦、黑膠碟嘅音色啦。你自己覺得黑膠唱片嘅聲點樣樣咧？ 我覺得始終唔同，因為 digital 同 analog 咧出到嚟嗰個聲係一定會唔同，同埋黑膠碟佢製作嘅過程，佢個成本啊高好多啦。咁所以係。同埋通常黑膠碟播出嚟嘅 system 咧都係靚啲嘅，因為係啲 high five， 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去到嗰啲 斬機啊， 係啊，嗰啲哇真係一入坑咧，你好難即係銀包要負荷都幾大嘅。 係，咁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Oscar， 聽下佢張七寸嘅碟嘅聲係點樣樣啦。咁你記唔記得第一次真係接觸嗰個黑膠碟啦？真係要播嘅時候，嗰啲唱針擺上去個感覺同埋經歷係點咧？ 一開始會好驚咯，因為你會好驚會唔會會刮花佢啊，跟住擺嗰個位啱唔啱啦，定係佢自己會喐，即係有啲機又會自己喐，所以係都有一段嘅叫咩啊 learning curve 咁樣喺度，咁所以都第一次會有啲緊張嘅。 你話入咗坑啦，入咗幾多錢啊？ 我唔可以話我入咗坑嘅，我又即係初即係自己去了解多啲，入邊啲唱片係音質比較好啊，或者性價比比較高啊，慢慢嚟啦，我諗。 咁的而且確咧，黑膠碟都係一個無底深潭嚟嘅，因為好多嘢可以玩，好多嘢可以學，咩鑽石針啊，跟住好多嘢可以玩啊。咁啊，希望 Oscar 咧就唔單止係出今次呢一張嘅七寸嘅碟啦，以後有更多屬於你自己嘅場面推出，好唔好啊？好啦，咁今日 Oscar 嚟到，大家最想聽到佢做乜嘢啊？係啦， 冇錯啦。 咁我哋咧請埋一位同事，亦都係啊本台啊。我都點形容佢好咧？ 上緊位嘅吉他手 係啦。咁平時大家咧就聽黑膠碟啦，今日咧我哋咧聽一啲比黑膠碟仲好聲嘅 live version。 哇！阿斯卡 就都會同阿 Otton 咧就一齊咧會 Otton 會彈啦，咁啊 Oscar 就會唱《陽光空氣》。 係啦， 哇！都係一隻黑膠年代嘅歌嚟嘅，當其 時。咁我哋咧將個台交俾佢哋兩位啦噃。好，我哋有請 Otton 同埋 Oscar。 Thank you。 希望大家識唱嘅可以一齊，我哋一齊唱啦，比較輕鬆嘅一首歌啦，嚟自威利嘅。 晨早空氣清新開朗，陽光温暖帶來無限美，輪廣碧海半遠處夕陽，長虹壯闊春風吹千里，自幼早已生於都市，為了心計染盡塵俗氣，圓滾拋開身邊一 切，神光堪想这样陪伴你。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先知自然美。 一齐拍掌好嘛。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轮岸碧海半远处夕阳，凉空听去无尘无俗气，尘俗无数分离，眷光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小鸟随天飞珍惜自然美，尘俗无数分离，阳光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珍惜自然美。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哇，多謝阿陳。 咁啊，阿 Sir 可以休息一陣先，因為我哋今日揾到個前輩出嚟。好，我哋有請 L 哥大 L。張武孝前輩 ，L 哥。 Hello，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 哎呀， 很久不見啦，老兄。 好啦，喂 ，L 哥，嗱，你啊， 係， 誒，你啊，真係前輩就前輩啦。因為咧， 多謝你啊。你知道我前輩真的很多謝，你沒有加那個詞我都開心。 前輩為什麼我說前輩，因為今天呢一個的唱片展是 L 哥才有份量站在那裡，因為他真的在當年是出過黑膠碟，今天還帶來添。哇！我哋請工作人 員，咁我要睇睇啦。 哇！ 要睇一啲珍藏啦。 有一張咧，我真係第一次見。 我哋俾啲掌聲好唔好啊？大 L 哥當年咧係佢出版，即係唱片公司幫佢出版嘅 個人唱片。 係啦，黑膠碟嚟㗎。不如 L 哥你又介紹一下呢幾隻碟好唔好啊？ 除咗即係以前我係樂隊嘅，咁啊又出過好多樂隊嘅唱片，做英文歌嘅。係。咁咧呢一隻咧， 啊一個隻。 Band Band 都算歷史嚟㗎啦， 係冇錯。 Band Band 咁嘅聲 ，Band Band 咁嘅聲。咁呢一碟咧就係我出嚟個人第一次咧，係改唱廣東歌嘅一隻大碟嚟嘅。咁呢只咧成績都 OK 嘅，係金唱片嚟嘅。 哇，犀利！ 冇錯啦，咁啊 Band Band。 大家睇埋後邊啦， 星 雲人生啊，電影裏邊出現啊， 個車來車往失失光， 做鐵馬中橫啊， 係冇錯啦， 不得了啊！ 好嘅，咁啊呢只咧。呢只咧就我轉咗公司咧，就係 CBS 啊 ，Sony 嘅。咁呢個咧係我人生之中咧最賣得最好嘅唱片，佢係一隻白金唱片。 哇！ 喂，呢一隻碟不得了啊！有個入邊有一首歌，我到而家都識唱。 咩歌？咩歌？ 發你嘅財財，發你嘅財財財。 識唱嗰啲都發大財嘅。 okay. 但我咧我就異國情緣驚夢殘。 督殘，哇！佢真係都。都喺曬， 紅國恩仇未了情， 係都喺入邊嘅。咁呢只咧就有少少咧，即係暗淡少少，因為咧喺我最好嘅時間咧，我相信有啲朋友都記得嘅，我係失過聲嘅。咁失過聲咧，一個段時間咧，先至錄呢只唱片。咁呢只唱片咧比較出名嘅歌咧就係《大男人主義》，有人話我哇你咁大男人㗎咁樣。 我琴晚先播完啊，真係。 咁咧其實成日都係講一啲好中意講啲現實啲嘅一啲嘅問題嘅咁。好啦。直至到咧呢一隻咧，就可以講話我轉行之前嘅一隻廣東歌嘅，係百代嘅 EMI 嘅。咁呢只歌咧，因為嗰時好興咧 disco， 即係可惜的士歌。咁咧，我呢只碟咧就改編好多的士歌嘅音樂，唱廣東話。嗱，譬如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 啊， 輕鬆， 或者好流行好勁嘅Footloose 嘅 ，Footloose 都喺裏邊， 都喺入邊嘅。太有神咁樣嘅，咁啊除咗呢四隻之外，咁啊外國仲有啲嘅，不過就即係唉揾唔到啦。 今日好犀利啊！我哋俾啲掌聲啊！ 俾啲掌聲大歌， 因為咧真係我都冇聽過佢自己親自攞住啲黑膠唱片介紹翻啊！ 冇錯啊！ 咁啊 L 哥，你嚟到 就梗係唔係淨係介紹黑膠唱片咁簡單啦，係咪啊？ 梗係啦，我哋又請我哋嘅同事啊 ，Arton 咧出嚟咧，為啊大友哥伴奏。 哇！你真係好榮幸啊，應該要， 真 可以幫啊大友哥 伴奏。 唉， 哇！都 我連企喺個台度伴唱都未得啊，真係話。 唉，你真係咁講。阿陳，不過而家近來咧唱歌咧，有好有唔好咯。今日好啊，有貓子， 有貓子， 成日都唔記得歌詞。 但係呢就係你嘅歌嚟喎，我的歌喎。 冇錯，呢只歌咧好多人都中意嘅。係咁啊，大會又叫我再唱一次俾大家欣賞下，好唔好啊？ 好啊，俾啲掌聲。 OK， 大友哥， 俾啲掌聲我哋阿天恩哥哥。 天恩哥哥， 唔該曬。OK， 大友，我的歌。 幻梦理想早已有，我为名利强忍哀愁，努力以赴不退后，今天我名利有，可惜不可以永久，现实痛苦早已受够，厌倦名利宁愿放手，有玩偶没朋友，解我悲哀自由走，心中抑郁我似木偶，找不到真感受，但未来只有夸张而虚流，但愿突破我愿寻找那真我，从前梦想不再拥有，苦已受够，放下名利，抛开忧愁，往日灿烂不再现，今摆脱名利有，转身一笑我便走，望着远方升起箭炮，向着前路昂步扬走，我愿意尽情笑，不记悲哀不记忧，此刻心中快乐透，愿望实现世上从今满欢笑，前途望去一片感受，高歌一曲输出我真感受，我要唱出心中半笑哀愁，世上从今有真爱，和平共处不再争斗， 哇真 希望和平不要再争斗，多谢 多謝 ，thank you。 優哥冇走住啊，頭先我哋 冇走住，冇走住。 頭先我有啲年輕嘅同事喺後邊先至講話，優哥咧連 E 一 mon 都冇 啊， 唔需要啊， 唔需要啊嘛，唱 live 一直過啫嘛。 係，真 係好啊！多謝我哋廣台啲音響佬啲師傅，very good。 咁喺度咧，亦都再次多謝曬 Aska 同埋 優哥， 多謝曬， 俾掌聲佢兩個啊 ！thank you 你哋， 係 thank you， 多謝曬現場咁多嘅， 多謝曬你哋嘅支持。係 啦，咁啊，祝大家有一個愉快嘅週末，拜拜， 拜拜。 喂，唔該曬一哥啊！ 哦，成功爭取， 係 為爭取， 為咗聽眾係需要嘅，我覺得 係。 系啦，咁我觉得要再次多谢当日出席嘅台前幕后啦，因为为咗筹备呢个嘅唱片展，咁啊港台好多同事都有份帮手嘅，即系除咗一台之外，二台 嘅柯腾啦， 九组啊，好多个组别都落过去 嘅。系啦，咁啊而当日嘅活动咧，我哋就系一台嘅代表啦，咁啊我哋嘅台长啊、阿彪爷啊、阿 N 啊，全部都好隆重。 特别想你最讲，最紧要讲阿 N 啫。 咁亦都要再一次多谢 Aska 同埋阿张志豪啦，同埋阿大 L 哥嘅。 系啦，咁啊当日咧，老实讲啊，即系对于我嚟讲系觉得相当之目不暇给嘅，因为咧黑胶唱片嗰个精结就系在于咩咧？其中啊，即系声嗰啲我哋唔讨论啦。其实我觉得咧，嗰啲封套系好吸引嘅，因为咧 CD 个盒啊好细啦，封黑胶唱片个套啊好大。咁我哋当时即系我觉得当日个 setting 好靓嘅，譬如喺嗰个商场嗰度啦，咁佢哋真系将好多经典嘅唱片，无论哥哥啊、学友啊、当时嘅王正文啊，即系王菲啦、等等好多好靓嘅唱片封套咧，展现翻打晒灯落翻去，咁啊哇，令我有翻少少啊，争啲想买翻个唱盘嘅。 系 啦，我哋大家密切留意下流程，迟啲会有下文嘅呢单嘢。 系咁啊，小弟对于嗰日嘅体验系咩咧？就因为咁啱其实喺当日我哋除咗有唱歌表演之外，有玩游戏嘅，就同一啲听众啊、观众朋友啊，同埋阿 Aska 同埋阿大 L 哥啦。咁啊，小弟系负责问问题嘅。咁啊，但系因为时间所限，就所以今日嘅呢个嘅节录就未必播到。咁但系喺嗰个题目，虽然我负责问啦，但系因为啲同事负责写嘅时候咧，我发现原来都学到嘢嘅。 长知识啊！ 系啊，即系例如。原来黑胶其中用过啲咩嘅材料嚟整咧，就是、用一种叫 松胶 嘅嘢，系啦，佢话好似系50年代嗰阵时经常会用嘅，咁又或者可能一啲黑胶嘅保养啊，或者究竟发明黑胶嘅嗰位朋友叫咩名啦、啊？我系觉得哇，学到 竟然系爱迪生咯、 啊，爱迪生系留声机，留声机 对 啦，系啦，咁所以其实即系喺嗰个活动入边，小弟系觉得系学到好多嘢嘅，亦都系我中意做电台工作嘅原因嚟。 佢今日突然而家喺呢个环节，好上身啊， 系啦，突然。 你咪知道有啲高层听紧噶， 梗系啦。 咁啊，德仔你嗰日就冇去啦。 系 咁好啦，黑胶唱片即系都系手下留情嘅听众，我哋嘅范畴嚟嘅。 系 咁，你对于黑胶唱片你有啲咩？ 我反而 联系咁样噶。 我反而咧真系有涉猎过黑胶唱片嘅，因为咧嗰阵时咧，我好记得，即系除咗德仔听歌咧，亦系根据德仔老豆听咩歌嘅时候就会学识啦。反而真系黑胶嚟讲咧。系关我姑丈事，因为我姑丈屋企咧系真系有成 set HiFi 啦，加一个黑胶唱盘喺嗰度嘅。咁当阵时咧，好细个嘅时候咧，我系跟住姑丈听咩嗰啲黑胶唱片咧，我就听嗰啲歌啦。咁初时咧涉猎嘅时候咧，我系姑丈系教我点样落嗰个唱针嘅。 哦，你系用只手滴落去嗰啲啊？ 系啦， 因为咧后来啦，早期就系用个手慢慢咁就放落去啦。咁后来就有一啲叫做有个掣浪落去，就唔使你劈支唱针落去嘅。 系啦，因为嗰用手落咧系好易出事嘅， 同埋你要好下功夫啊。 系好易刮花，因为我就系咁样咧刮花过我姑丈咧好多次嗰个黑胶唱片。 哎呀， 同埋嗰啲唱针都俾我搞坏过好多次。咁、 哎、 再加上咧嗰部 HiFi 啦，成几廿万嗰部 HiFi。 几廿万啊？ 我类似啦，我唔知啦，但系我嗰阵时系。走去督佢啊！ 哎、 我系真系督烂咗嗰块膜，黑色嗰块膜，系出晒事啊！嗰时我老豆系好惊嘅，见到督烂咗，但系当然姑丈冇怪我啦。但系嗰时最记得 佢就话冇怪你啫， 系咪发现有廿几年冇见过姑丈啦？ 真系姑丈难明呢单嘢。 但我嗰时真系最记得，我真系落手成功嗰个唱针跌落个黑胶唱盘之后播嗰首歌咧。就系、是、蔡琴姐姐， 就系嗰首啊，是死啊！ 笑死 哎呀，总系咪中过无间道啊？ 和唱 吓，中唔中过无间道啊？ 做、 哦，即系原来德仔啊！比刘伟强导演更早睇到呢首被遗忘嘅时光。好啦，咁啊，今日差唔多啦，迟啲仲有黑胶碟嘅嘢讲啊，拜拜。 Bye